学为您带来的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同样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我们今天体坛夜话要给大家来一个足篮双打，上半段聊足球，下半段说篮球。在上半段我们主要给您说一说关于国际足球啊，大家这几天都是挺关心的，本周的一些焦点赛事，包括像梅西和 C 罗这些足坛巨星的事儿啊，咱们上半段都给各位盘点到。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把天英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英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康乐好。 天英，咱们首先来说一说 C 罗吧，这 C 罗这进球之后又是开始炫耀他的这个八块腹肌啊，加上各种肌肉，他确实肌肉太发达了。看到的这场比赛是曼联，这几天大家都关注这比赛啊，我看这个朋友圈里还有人在聊这场比赛呢。确实是在大概一天之前吧，这场比赛的确实老特拉福德的这个下雨了啊，这雨水感觉到好像是给曼联这个冲刷的，这更加的有激情的这种感觉了。我想说，首先问一个问题啊，天英，你觉得 C 罗他为什么总是能够打进这种绝杀球？因为很多人关注到了 C 罗好像是有这个绝杀的一个特殊的本领一样，为什么呢？他怎么总能够捡着这个漏啊？有人说这 C 罗又捡漏了啊，但是为什么人家总能够绝杀呀？天英，首先说说这个问题吧。 在欧冠当中啊，大家可能对曼联的踢黄色潜水艇那场比赛的印象特别深，对吧？然后 C 罗最后时刻的那个进球，补时进的那个球，应该说我觉得 C 罗进的那个球之前大家可以关注，我觉得那个就能非常好的解释是为什么。因为 C 罗的确是打到这个岁数，年轻的时候 C 罗可能靠着这个一膀子力气啊，一身的肌肉啊，这个超级速度啊，这个盘带啊，踢成那个样子。但 C 罗现在36、37岁了， C 罗现在真的是经验方面极其丰富。这个进球之前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C 罗不是说在禁区里面待着，然后这个球传到他脚底下他给打进去了，而是说整个过程当中 C 罗先是接队友的这个传球投球的摆渡，跟队友打了一个配合，然后在后点再接应再打，其实完全反映出了 C 罗现在作为一个射手的这种天赋，就是说他的这种禁区里面的位置感觉啊，他的禁区里面的这种找点的感觉啊是非常强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超级球星打到了现在之后，身体可能跟巅峰时候比，年轻时候比下有些下降，但是他的经验啊，他的判断啊，他见过的比赛啊真的是太多了。这场比赛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哈，就是 C 罗在整个的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其实在欧冠的历史当中啊又是创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记录，就非常高的一个记录。就是也证明一点，就是 C 罗本人他的确就是说身经百战不说，另外一个他打的这种高水平的比赛，打的这种难度大的比赛是越来越多，就是他积累到今天 他身上的这种财富，他头脑里面的这种财富已经不是一般的队员可以去比的了。所以我觉得就是 C 罗能够总在捡漏哈，总在捡到这种机会，总在能够就是感觉大家出门捡钱包似的这种感觉哈，其实来自于 C 罗这么多年以来的身经百战啊，现在是欧冠历史第一人啊，178次的欧冠的出场，所以说他真的是积累到现在了，就是沉淀到现在了。非常难得的是，很多人到这个年龄不踢了 ，C 罗恰好是又有精力，又有身体，又有意识，同时经验还到这。 嗯，所以真的是这场比赛，太厉害了 ，C 罗啊！这最后曼联2-1主场战胜了这个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那场比赛我看福格森啊、博尔特都在现场呢，就来了很多这个足坛的这个名宿啊，包括一些世界级的这些各个行业的这些。什么球星啊什么的，这个体育明星什么都来，很多人啊看到这场比赛，真是体现了 C 罗的超强的一种价值啊。我还想问天生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 C 罗他这个身体，他不是说是为了这个炫这个肌肉，他身体的这个极致的追求他真有用。你看到最后时刻了，为什么他每回都能抢到那个点是吧，你就感觉好像这个一到这个关键时刻，最后时刻，对方的这个后防线啊，怎么就盯不住那几秒了，是吧？就差那个20-30秒了，可能这个时间，这个还可能还真的是他这个身体，强横，到最后就是他能够站得住，他的核心力量达到那样的一个程度了，天儿，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这个，对于身体的这种极致的追求，可以让 C 罗，在这么。比如36-7岁的这样的年龄还能保持这样的高的一个水准，天影。 对，我觉得这个挺明显，大家可以看哈，就是我印象当中其实4-5年以前就有人在说 C 罗啊身体下降了，身体素质下降了啊， C 罗吃身体的这种情况已经该走下坡路了，4-5年以前其实就这样，当年的时候 C 罗也是通过这种啊这个脱掉上衣显示肌肉的方式告诉对方，你看我这身体一点没退化啊，还是这么强大。那个时候的 C 罗，我觉得是在展示这个，用这种身体、这种外在的这种东西啊，来证明那个社会上的说法是不对的。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我觉得 C 罗这种展示出的身体啊，他为什么比赛完之后又脱光膀子哈，又露肌肉哈，露腹肌哈？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时候 C 罗已经不再需要证明什么了，但是我觉得这已经成为 C 罗的一个标志性了。就跟我们看那个篮球，原来詹姆斯老师扔那个粉一样哈，就扔那个搓手的那种粉一样，成为 C 罗的一种仪式、一种方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最后时刻 ，C 罗能够找到那个点。其实 C 罗最后的时刻抢到的那个高点，把那球摆渡下来的那一下，非常的关键。没有那个点，其实就没有后来 C 罗的那个进球。C 罗之所以可以这样，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说。C 罗的身体优势啊，他体现在哪儿？大家都非常疲惫的时候，那是已经补时了。所有人非常疲惫，一旦运动员的身体出现了体能下降，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失误率的增加。对手后卫在防 C 罗这一下的时候，冲的这顶就冒顶了，这点就被错过了，对手就判断失误了。我觉得这就同样就是证明对手在身体上面、力量上面、体能上面就是下降了，而 C 罗最后时刻。都没有起跳的情况下争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也是 C 罗体能优势能够保持到最后的一个表现。就是我认为 C 罗的身体啊，在足球的就现代足球的历史当中，可能是很难比拟的一个，就是比较巅峰的，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就是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见过哈，说身体强壮的，哎，有很多人身体强壮，然后说这个啊，这个速度快的，力量足的。我们都见过，但是像 C 罗这种保持了身体力量诸多方面的因素，而且这种下降水平幅度比较慢的球员，我觉得 C 罗可能是现代足球历史上的第一人。那他真的是把自己的身体体能推到了无限的极限。所以说，我觉得像 C 罗这样的队员啊，他的每一次出场，其实对于所有踢球的运动员来讲，那都是一次学习的机会，都是一次可以从他身上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的机会。 嗯，当然了，从曼联这个，我认为是很好的案例啊，能够，研究 C 罗他的到来，首先他到来到目前来讲是相当相当成功了，从这个竞技场上，包括整体的这个， 吸引全球关注度等等都很成功。我想再从一个比较长远的一个角度，天英，咱们再探讨探讨，就是一个所谓的豪门球队，他比如说曼联队吧，曼联队他在国内联赛也不是他的顶峰的时刻，那现在的这个霸主是这个曼城和利物浦，这俩队最近在来回换，对吧？在这个英超里边，包括这个切尔西在欧冠人家有所斩获，好像这几支球队都能够在英超这个范围之内压曼联一头。我想问天英，你觉不觉得这一次就是 C 罗的是一个契机，让曼联尤其是他的这个投资者曼联的这个老板等等的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契机，比如加大投资啊，让曼联这个推动他重新的至少能够在英超拿回这样的一个金交椅，另外在欧洲的这个足坛当中他可能未来也会有更多的一种突破。这是我想问天英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俱乐部长远的考量，你有没有这种想法？ 其实我记得当初咱们猜这个 C 罗回归的时候哈，当时那个时候大家都在猜，当时传的最盛的嘛，应该就是说要么去大巴黎要么去曼城嘛。后来我记得咱俩连线的时候，当时说的是曼联，说 C 罗有可能，我个人的感觉当时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回曼联。我认为他当时有多方面吧，因素就是经济因素啊，个人发展啊，各种这种市场价值啊什么的。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大家可能一直在认为世界上有一个无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福格森时代之后的曼联一直无法再恢复到这种足够强势的地步。大家都在想为什么这个福格森时代那么强，后来谁换了那么多教练，无论是福格森钦点的，或者福格森或者俱乐部钦点的，球迷钦点的，或者是社会上这大家都认可的，就对吧，比如像莫耶斯啊，比如像后来的穆里尼奥啊，就这么多教练都去都不行，为什么？我认为其实核心问题还是在于球员。福格森时代的曼联永远队内有老将坐镇，早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坎通纳，后来有罗伊基恩，有老将坐镇，有顶级水平的老将坐镇，这个球队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稳定，而且关键时刻有主心骨。而后来福格森后时代他的这些队伍当中其实年轻化越来越多，包括这几年以来哈，现代足球非常讲究年轻化，老队员越来越不吃香，就是年轻化之后导致整个曼联，大家可以回想曾经之前一段时间的曼联把希望把顶级球星寄托在谁的身上啊，博格巴是一个，马夏尔是一个，就是大家曾经认为这些球员是曼联的头牌顶级球星，但这些人直到今天看他还是小孩呢。所以说我认为曼联就是可能有一个长期就这个最近十几年以来无解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球成绩回不去，我认为核心就是没有能够像当年一样当家立命的这种超级的这种成年的稳重的球星，而 C 罗的回归恰恰是给曼联带回了这么一个因素。 C 罗本身是超级巨星超巨身份，他又是一种曼联的传奇老将，而且现在的竞技能力也没有问题，精神属性也没有问题，我认为他真的是能够把曼联曾经丢掉的这种传统带回来。所以说我认为 C 罗跟曼联之间啊，其实是解决了曼联之前长期以来存在的就是当家球星年龄偏小，整体曼联队这种气质不足的问题。我认为 C 罗回归之外除了进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这个。 嗯，当然了我也对曼联队就很有期待啊，因为看到这个英超越热闹越好，我觉得真的啊，曼联复苏太好了，尤其作为一个这么有传统的这个球队啊，曼联的精神属性也是非常强的。我想问问天英啊，就是精神属性一会儿咱们可以再聊，关于曼联的主教练你刚才提到了，好像有很多球迷还是觉得索尔斯克亚太嫩，就觉得在主教练这个层级上边如果再能有个这个名帅级别的过来点拨点拨啊，加上 C 罗这个推动，另外曼联背后的老板如果再给力的话啊，这个队有可能一下子就是重现当年的某些辉煌啊，包括这个复兴等等的。天儿你觉得就是这个索尔斯克亚是不是还是稍微嫩了点啊？ 对，因为我觉得索帅的这个问题就特别奇怪哈，就是大家就这么多年，大家可以看看最近几年换的这些曼联的主教练，有名的没名的是吧，然后这个谁呀、像莫耶斯这种钦点的呀哈，这种苏格兰的这种传统的呀，包括这种穆里尼奥这种巅峰的呀，就顶级的呀什么都试过了，曼联的教练可真是试了一大圈， 就没一个人成功的。我认为索尔斯盖亚的问题也是哈，我认为索尔斯盖亚是曼联现在换无可换，没有人可以换的情况之下用的索帅。而索帅本身的特点来讲就是什么，大家普遍都能看得到，第一没特点，这是索帅的一个特点。第二呢，我认为索帅整体的来讲，无论是他当主教练还是他下课，对于球队来讲成本都不大。索尔斯盖亚不是一个会花费很大成本的教练，所以我认为曼联在等的一个机会，就是说曼联在等着碰到一个合适的主教练，同时曼联在等着碰到一个合适的阵容。因为福克森时代，我们经常会拿福克森时代举例哈，就是福克森时代的球队，第一，他一开始执教的时候也不成功，那前两个赛季也差点快降级了，然后也是一直在挨骂福克森。后来福克森时代是赶上了曼联出了一波球员，但是大家不要把这个曼联921代认为是那个时候曼联成功的核心。其实曼联队当时能够成功，当时除了这个921代这些小孩之外，其实还有坎通纳，还有这个吉格斯，就还有这个罗比金，后来一波一波的这些老将在这个球队里面，甚至啊大家可能都记不住的一些人，就比如说当年的这个曼联队为了提高的这种防线水平，曼联觉得自己防线中后卫水平不行，然后还引进了当时98年的法国国脚弗兰克，大家会觉得当时大家会想，我天哪，弗兰克是多大岁数了，干嘛会引进他，而且是35岁了，我记得已经频频失误，但是福克森坚定的要引进他。那个时候福克森说了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就是我姿势比赛我就让他首发，为什么有他在，这个曼联是不一样的，有这个顶级球员的这种老将在，球队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他说有这些人在，有他们这运动员在，他可以让那些年轻人看着他们踢球。可能有一些啊是我们作为观众啊在通过电视转播画面看不到的东西，但是这些老的球员，老的顶级球星在场上给球员的这种支持鼓励带动作用，可能是教练们能看得到的，而我们看不到的。所以说就是像当年的这个谁啊，弗兰克这样的队员去啊，其实就跟那现在的一样，就是现在跟现在的 C 罗是一样的。我认为意义作用都在这儿。对于教练来讲，他真的无论是任何一个教练啊，咱们客观承认，我现在越来越感觉教练的作用就是帮助球队有一些提升，整合捏合资源最大化，但是前提是你真得有这帮运动员，真得是能把这些队员凑在一起，你才能有这个效果。我觉得呢，曼联现在的教练索帅不能说是最好的，但是至少是综合性价比最合适的。无论是留他换他，成本都不大。曼联等着下一次的时候，真赶上一个合适的人，可能曼联才会真正的换人。 嗯，但是天师，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比赛的气质，我想再多聊几句啊。就曼联这个队啊，这么多年尽管他有低谷，但是天师，就是各种逆转什么的好戏，这曼联是吧，这上演了太多太多了。从这个当年欧冠的时候逆转那是小贝还在那会儿逆转拜仁拿到那冠军，然后之后了很多经典比赛，我们看到就是曼联这种所谓的精神气质。天师，你觉得就这支球队，就曼联在英超相比的话，他这个气质是不是还是比较独特的一支球队啊？ 其实我们大家原来啊经常在聊这种豪门球队的比赛气质哈，其实比赛气质究竟是什么，我在之前看这个谁孔蒂的执教的时候，其实我感触还是挺深的。什么叫比赛的气质？首先强队的比赛气质就是这个强队始终认为自己可以赢。当年的曼联最强的时候，当年的曼联就是认为我可以赢这场比赛，无论踢到什么情况下我都可以赢。刚才那个康乐说的那是98年的，那是吧，踢欧冠踢拜仁，那个踢到加时了，曼联也认为我可以赢。就是这些所谓强队气质是通过一场比赛一场比赛的胜利积累的，就是他见了自己太多的胜利了，他见过自己的球队遇到困难之后依然可以继续胜利。就是他就是什么叫就是伟大的球队啊，伟大的球队是拿胜利不断累加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曼联，我们说这种强队气质，他就是见过一切困难，并且见过自己如何解决困难、打败困难，继续取得胜利。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曼联是我就是觉得精神气质是这个。现在的曼联这些队员理论上来讲没有见过这种特别大的困难之后自己可以扳平逆转，没有见过这个英超任何一个球队 不敢在自己面前放开了踢，对自己非常畏惧的敬畏的这种情况，这批曼联队员没见过，所以说他们就没有积累起这种强大的比赛的气质。就跟在横向说一个哈，就跟这个赛季孔蒂离开了国际米兰，但是很多的意大利的足球名宿在说国际米兰的时候强调了一个话题，就是你看现在的国际米兰依然有几个赛季以来，两个赛季以来孔蒂给球队建立的一种强队气质，就是球员认为我肯定可以赢，无论场上发生什么，无论我打到了，可能我打到了80分钟还是0-0、1-1，甚至我0-1，但是球员也相信过5分钟我一定可以赢你。你怎么给我变花活，你怎么给我使什么招数，你怎么给我各种困难，我一样可以赢你。这就是建立了一个强队心态。所以我认为所谓气质其实是强队心态，而强队心态是需要胜利累加的，而曼联之前恰恰是没有这个心态，没有这个气质，就是因为胜率不足，因为关键比赛胜率不足，因为关键比赛容易掉链子，所以说气质是需要胜利累加出来的。 嗯，当然这个反向说我认为也成立啊，田英，就是一旦输的比较多了，就算曾经这个气质有多强啊，可能越输越没气质了。这说的是哪个队呢？就是最近的巴萨，欧冠当中0-3输给了多少年没输过的本菲卡队啊，而且是0-3这样的一个比分啊。赛后看到各种各样的评论，尤其巴萨球迷都是感觉到对这个球队梅西离开之后是一大失望，现在对球队更是感觉没有了方向。而且巴萨呢甚至有球迷担心按照这样的水平去滑落的话，有没有可能是未来再过2-3年就滑落成为了一个远离了传统豪门的这样的一个实力的球队呢？但我看到有这种疑问的。另外也观察到了输球之后呢，巴萨的主教练科曼他竟然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哎呦我的天哪，我看到那个图片，我是觉得这个教练他是肯定跟俱乐部之间是有些许的这个矛盾什么的，否则不能输球了他是反而笑啊还高兴呢。天儿，你觉得巴萨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也挺难解决的呀？另外巴萨的主教练科曼他是不是就想着一个俱乐部反正你也买的人也不靠谱啊，这实力也不行，现在你就赶紧给我解约得了，然后给我违约金，我是这么猜的。田英，田英跟我们分析分析吧。 对，因为巴萨那场比赛我也看了啊，其实过程跟比赛的结果还真是挺意外的，就是因为之前啊，我在那几场比赛哈，就是晚上在北京台解说这个几场比赛，说了大量的巴萨比赛。就是感触特别深，因为可能很少有人像我这样，也两个赛季、三个赛季，就是说了得有50-60场巴萨比赛，就天天盯着他比赛看。因为你解说嘛，你必须要认真的看比赛过程，还得去琢磨哈，这话要怎么说。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对巴萨的这种感觉啊，就特别强烈。就是巴萨巅峰的时候也不是不丢球，巴萨巅峰的时候也不是不输球。但是那个时候的巴萨的输球跟丢球往往都是说，因为巴萨在进攻过程当中嘛，巴萨有一个就是原地的就地的高位逼抢，然后往往之后就一丢球就能逼抢下来，然后每场比赛可能有那么几次是对手能够趁乱打劫啊，就这种通过长传啊打高球啊打巴萨身后，往往那个时候对手能够在巴萨身上占到便宜，很重要原因，很重要的场面那个过程都是对手能够打反击，对手能够以多打少，对手能够直接打到巴萨身后，对手能够直接面对巴尔德斯，当时巴萨都是这么一种画面，就是说他真的是在优势的过程当中被对手所偷袭。而这场比赛这三个丢球哈，特别是前两个丢球，那完全是巴萨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之下丢的球，他不是说被对手打反击，禁区里面没有人帮助门将，是一堆人在帮助门将，是一堆人堆在门前保护门将，还是丢球啊？对手是一招打多。那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跟当年就不一样。我认为现在的巴塞罗那，我看过他们的比赛，我认为就是有巴萨的追求，但是没有当年巴萨的实力。当年巴萨的实力不只是梅西的这种进球啊、得分啊，也不只是哈维啊、伊涅斯塔啊两个人这种进攻组织，而是当年巴萨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体系，就是进攻该怎么进攻，防守该怎么防守。就是整个球队，你看似巴塞罗那全场没什么铲球，没什么身体对抗，但是巴萨的这种原地的高位逼抢，其实是那个时代很多球队接受不了的。 非常害怕的。你之所以输给巴萨，是因为巴萨原地来围抢你的人，你球过不了巴萨半场。而现在的巴塞罗那这方面的这种退步是非常大的，就是巴塞罗那的这种训练的水平、训练的质量、球员的这种认同感、球员对于这种战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认为都已经下降的非常大了。现在巴塞罗那我们很少看到非常成功的原地的多人的就地逼抢，三秒钟之内的就地围抢，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恰恰是因为这种看不到了，才造成了巴塞罗那一次一次的被对手打反击、被对手围攻。我觉得整体来讲，现在的巴塞罗那的这种失误、这种比赛的问题，不是个例，不是一次一次的偶然，不是一次一次的被对手偷袭，就是整体的战术安排不足，整体的球员能力不足，这个是实质性的落后，是实质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完全解决，以后还会反反复复再出现这次大家看到的画面。 我觉得就是短短这半年或几个月，就大家看到巴萨这滑落，很多球迷就已经感觉不太习惯了。天鹰，你知道吧？就是巴萨，这前几年一说巴萨，哪输给过什么本菲卡呀，是吧？就是不太可能出现这种，而且是在场面上、感觉巴萨现在这个后防线，确实有太大的这个问题了。因此，作为一个欧洲的豪门球队啊、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很多球迷都希望他能够、逐渐的回到他的一个正轨吧。你包括他这个教练什么的，科曼，这感觉好像是俱乐部确实都是有一定的问题的啊。不管是不是巴萨球迷，其实都希望、传统球队保持好的战斗力啊，这样各个球队比如踢欧冠了什么这个，踢到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才好看嘛，对吧？天鹰、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这种强队的之间的对决吧啊。当然，各个球队把自己的事儿得办好了才行啊啊。巴萨这边也是别。梅西去了大巴黎之后了，整个球队就散架了，那不是我们广大球迷所希望能看到的。好，今天我们体坛夜话的上半段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来分析了很多国际足球有意思的事儿。感谢天英做客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我们稍微一段片花广告之后，一会儿康乐下半段再跟各位来聊一聊篮球部分。 爱运动的你非常自律， 来来来，各位学员，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我提醒一下饮食问题啊，鸡蛋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对于我们锻炼肌肉非常有帮助，但是蛋黄脂肪含量高，要是想健身增肌必须远离蛋黄啊。 好嘞好嘞好嘞。 于是你开启了自律的健身配餐。 小明哥，这仨蛋黄就这么给扔了，你不心疼吗？ 健身为修身，节俭更养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身心自律才是健身达人。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首先祝您国庆节快乐。今天白天晴朗持续在线，能见度非常不错，很适合外出郊游。从夜间开始呢，北京开启了雨水模式，今天夜间有小雨来袭扰，明天也小微这样的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提醒您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假期出行。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南转午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热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晨练或上班时的天气情况，阴有小雨，偏北风12级，气温在16度到18度。明天有小雨天气，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级，适合穿着单衣类的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是2级弱，外出的话可以采取适当防护措施。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国庆假期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5天。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体坛夜话下半段，咱们今天来聊一聊篮球方面的话题啊。最近 CBA 新赛季的赛程终于是拍板了啊，终于是定下来了。广大的这个俱乐部的心是定了，而且球迷啊看球的心似乎也定了。当然了，其中我相信，包括在找外援啊等等球队各种各样的备战的情况之下啊，可能还会存在某些变数。今天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一块儿给我们进行专业的解读。宋翔你好。 主任好，那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请宋翔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新赛季的 CBA 这个，我看到一些具体规则都已经下来了，这个跟之前会有一定的不同吗？亦或是一种延续呢？ 新的赛季呢，确实无论是从这个赛程和这个外援使用的规则等多方面都有一些不同，并且呢这些不同呢其实对于整个的 CBA无论是 CBA 联盟还是 CBA 的各个球队而言，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呢，比如说赛程从上个赛季的常规赛52轮变为了新的赛季的38轮。那并且呢新的赛季呢分为3个阶段。那第一阶段呢先打13轮，第二阶段打15轮，第三阶段呢打10轮。这个3个阶段呢，应该说前2个阶段呢是确定是进行赛会制，最后一个阶段呢他们现在的想法呢是希望恢复主客场制，但是呢这个想法呢是否能够变为最后的一个现实呢，可能还要看后边的一些客观因素的一些发展情况。先说前13轮，应该说这个整个的新的赛季有2个窗口期，也就是给国家队预留的一个备战和这个进行比赛的一个时间。这2个窗口期呢分别是40天跟50天。应该说这个赛季的常规赛这个整个常规赛的轮次大幅度的一个缩水，因为从之前的52轮变为了现在38轮，大概缩水了1/3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这个对于各个球队而言其实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最近的2个赛季整个 CBA 的无论是联盟的赞助的费用还是整个球队的一个收入啊，都是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减少，并且呢这个亏损的程度是非常的严重的。这也是为什么之前绝大多数的 CBA 球队支持整个新赛季是一个全华班的一个状态，但是确实这个提议呢或者这个想法并没有最后成为现实。那新的赛季38轮也会影响到各个球队的一个收入以及联盟的一个分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联赛他们得到了赞助的费用并不是跟你有无外援这样的这种关联，而是跟你整个赛季的长度常规赛的长度跟季后赛的长度有关系。所以从上个赛季的52轮变为新的赛季的38轮这个对于整个的联赛的整个的赞助费用也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不利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呢会作用到这个赛季临近结束之后整个联盟进行一些核算给各个球队的分红。上个赛季整个的分红就是一个缩减了大概2000万的这么一个这种幅度。那新的赛季我们还不知道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但是缩水或者继续缩水那肯定是一个趋势。那另外呢就刚才提到了，就是整个的一个常规赛轮次的一个减少。那另外一方面的变化呢就在于外援的一个使用的规则。因为我们知道在刚才也提到，确实绝大多数球队呢还是希望新的赛季呢 啊，不使用外援，或者说是全花班，因为这样呢可以啊节省开支，因为呢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援的话，各个球队呢应该可以节省掉大概啊3000万元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但是呢新的赛季呢是允许你有外援的，啊这样呢这样的情况就迫使很多支球队啊要引入外援，要继续增加他们的这种投入。这个呢其实呢使得很多的球队呢怨声载道，尤其是在CBA 联盟推出了或正式推出了有关新赛季外援使用规则之后啊，各个球队他们的有一个在总经理群上的啊这个吐槽啊这个炸锅，实际上对于这个整个的各个球队其实怨声载道。那我觉得直接的影响或者间接的影响呢有好几个。那外援呢其实呢如果从规则来看呢其实跟上赛季也有很大的变化。啊虽然说仍然啊跟上赛季相同的是可以允许每个球队注册4名外援。并且呢是这个新的赛季是外援使用规则是4节4人次。但是你要看到跟上个赛季相比，因为上个赛季呢他还分这个有外援球队啊对阵全华班球队和有外援球队对阵有外援球队。那这个外援使用的这种规则呢是不一样的。上个赛季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有外援对阵全华班的球队，那是4节2人次。有外援这个球队之间的这个比赛呢是4节4人次。啊这个呢你就可以看到，就是有外援对阵全华班的球队啊，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政策的这种杠杆可以尽量的减少这样的这种有外援跟没有外援之间的一个差异，或者说一个相比较而言是减少了外援的这种优势。但是新的赛季统一的都是4节4人次，而现在呢绝大多数或者大多数的球队呢是没有引入外援的，但是呢有部分的球队已经签订了外援。那这个呢肯定会引起很多球队的一些这种就是比较反弹的一个声音，因为他们认为呢联盟呢在之前迟迟未能公布外援的使用政策，这个呢让他们在这种引入外援的这种时间跟过程呢其实呢都大幅度的一个这种缩短，并且呢困难很多。那同时呢这个有一些外援确实他们有些球队呢他们确实引入了外援，并且呢有些外援呢并且已经进入隔离期，有些球队呢的外援也是结束了隔离期。那如果新的赛季当有外援的球队跟没有外援的球队去比赛的时候又是4节4人次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话，那么有外援的球队他们的优势会非常的明显。那这样的这种明显的这种优势呢会直接作用到第一阶段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成绩甚至于影响到整个赛季的常规赛的一个排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了新的赛季常规赛是38轮，上个赛季呢是52轮。其实呢这个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如果你在52轮这样长度的情况下，即使你的阵容有些磨合，或者说即使你因为一些情况输了一些比赛的话，可能会影响你最终常规赛排名，但是并不会那么的直接跟剧烈。但是如果你是38轮常规赛的话，那么你输1-2场比赛，其实对于你整个赛季的走势以及最后的排名都会产生很直接的影响。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球队对于这个新的赛季外援政策的这种有改变，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反感，或者说一个吐槽的一个声音。那现在来看呢，其实呢新的赛季这个大概的这种变化就是政策的变化就是这么些，但是因为政策的变化会产生很多直接的影响，这也会使得各个球队呢会产生很多的不同。那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球队比如说像是北京首钢，像是山西，像是广州，特别是上海已经签订了外援，并且有些部分的外援也结束了隔离期。实际上对于他们而言，新的赛季的开始阶段会有很多的这种优势，因为刚才提到新的赛季这个外援使用规则就是4节4人次，不管你是有外援还是对阵没有外援的球队都是4节4人次这样的这种，如果你有外援了，那么确实会使得你的整个的优势会在比赛当中体现。而新的赛季前13轮，也就是第一阶段的比赛， 其实呢会让这些球队啊得到一些成绩的红利。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就是大概这些。 当然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北京的球队，首先说是首钢队吧。宋翔这边除了舒豪之外呢，我们就很多人都关心了，其他的外援呢会用满这四个名额吗？ 先说呢，因为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就是北京首钢队其实在最初的时候，其实他们是想引入三外援的，他们希望能够建立外援团队，其实他们是希望能够通过引入多名外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增强球队的实力。因为在当时的计划当中呢，就是北京首钢队已经预计到在这个休赛期的时候，他们真正引入重磅球员或者完成重磅球员的这种操作的可能性呢并不是很高，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外援引入多名高水平外援这样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这种硬实力。那我们知道这个休赛期的时候，关于是否采用全华班，是否怎么使用外援，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变化啊，各种消息频出，包括前几天还有一些消息，其实跟最后的这种确定的事实还是有很多的出入，所以这个呢也影响到球队的一些备战或者引援。但是呢，对于北京首钢队而言，其实他们的好消息是舒豪其实已经是从这个新冠的病毒当中康复，并且呢正在进行这种后续的隔离。如果后续完成的话，他们舒豪呢会在10月跟球队进行会合。有了舒豪之后，其实对于北京首钢队的这个整体的实力是一个很大的提升。这个呢我觉得毋庸置疑，因为确实舒豪能力摆在这儿，经验摆在这儿，以作用都可以去预期。那另外呢，其实北京首钢队也在积极的寻找其他的外援当然说具体的人选球队呢还是处于一个保密的状态，但是他们也是在积极的联系外援，这一点呢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你要考虑到这个引入外援的过程尤其是办理这个签证是非常的手续非常复杂，并且呢也是很漫长的。因为呢一些球队也是在估算，如果你办理一个外援从给他办各个手续到最后的抵达，其实呢以及到这隔离总共的时间大概是得2个多月甚至3个月的时间。那对于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一个球队而言呢，其实他们也是在衡量这种性价比的问题。因为你来一个外援从给他办手续往后到引入到整个的隔离再到他恢复找状态这么长的时间，那来到球队之后还需要这种磨合，还需要这种产生化学反应，以及他真正的恢复到自己的比较好的状态，那又需要很多的时间。那这样的情况下，整个赛季呢常规赛又是38轮这么短，那是否还有这么必要，或者是有那么大的必要去引入特别多的一些外援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包括首钢、北控等等球队在内的他们都需要衡量的问题。但是引入外援或者说引入更多的一些外援肯定是首钢的现在的目前的一个计划，或者说一个正在进行的一个事情，这一点呢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具体的人选呢还在这个更多的商谈当中，但是应该说第一阶段是可能更多的是还要依靠舒豪去来进行场上的一些这种发挥。 另外北控方面呢，宋翔，北控这边有没有一些相应的动作啊？ 北控方面也是在积极的寻找外援，因为呢确实有些的 CBA 的球队呢他们在这个引入外援或者说跟外援进行签约协议的这方面呢动作比较早，刚才提到的比如首钢，比如说山西比如说这个广州还有上海等等，这些球队呢确实他们在这些方面动作比较早。而北控呢其实呢他们也是在一直等待官方的消息，或者是等待官方的有关这个外援的具体的使用的一些这个最后的一些消息。当然现在已经消息已经出来具体如何使用以及如何去注册。那北控呢现在也在积极的联系并且呢他们也是在试图与一些球队商谈是否能够得到之前的外援的一些这种优先续约权。因为呢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CBA 呢在外援这块呢更愿意使用一些这种老熟人。其实这样的原因或这样的这种理由我觉得大家可能很容易理解。那一方面呢这些老熟人他们了解 CBA, 另外一方面他们确实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的这种磨合和这种适应，很快呢就能够这种即插即用。 那这个一，但是呢 ，CBA 又有新的又有这个相关的规定，就是各个球队啊有对于上赛季外援的一些优先的续约权，所以呢，如果你想得到外援，其他队外援的这个最后的这种签约，实际上你要得到这个母球队关于他的外援优先续约权的这么一个前提，所以呢，北控队其实也在这方面啊进行更多的一些这种尝试，或者说一些这种商谈，但是呢，并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一些指向，或者说一些具体的消息，所以这个还是得再等一等，也是很有可能新的赛季呢，这个大多数的球队还是以一个全华班的一个状态来出现， 当然聊到这个赛季CBA 的一个最大的变化，我想除了刚才宋翔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关于规则的一些变化，人员方面，就是周琦肯定这赛季不会在 CBA 打球了。我看到好多球迷都讨论说这个周琦不在 CBA 打球，感觉一时间不是说特别的习惯，就是少了周琦这样的一个存在。想让宋翔给我们点评点评吧，就是周琦在全运会的表现你肯定也是详细的这个关注到了，表现是非常的不错，是为辽宁队吧获得了这个冠军。宋翔，你觉得周琦他去澳大利亚打球你会给他什么样一些建议呢？包括他未来的一个这个在球技啊包括个人训练能力提升上面这个发展，你对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觉得呢，其实周琦他的技术他的这种能力，我觉得在这个澳大利亚打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应该说虽然说 NBL 的这个整体的水平要远高于 CBA， 但是周琦确实他以他现在的经验跟他的这种技术，在 NBL 去这种站稳脚跟，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疑问。但是呢，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这种疑问呢，或者说这种在于周琦是如何去能够面对一个赛季的时候能够保持健康，或者说在一个就是更高水平更强对抗情况下去让自己的这种出战的情况能够进一步增加，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这些年当中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周琦在之前效力 NBA 火箭队的时候，其实他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那这个伤病呢影响到他之后的一些这种最后的一些这种职业发展的一个走向。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火箭队，尤其是在他被下放到这个毒蛇队之后，就是发展联盟的毒蛇队之后，其实周琦如果出战比赛的话，其实他的表现非常的不错，但是在发展联盟的时候，周琦他有这个伤病的这些很多的困扰，这个呢是对他的一个整个的这种整个状态和他职业生涯的走势的一个重要的影响。这个在回到 CBA 之后，其实呢周琦也有不同程度的伤病，包括他的脚伤，包括这次全运会最后一场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这种小的问题，这个呢其实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状态，他的出战的情况。其实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就是NBL 的比赛包括训练，它的这种强度，它的训练的这种对抗性是非常强的，是远超过CBA 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你如何能够保持健康，如何保持你的赛季的完整性，我觉得可能对于周琦是一个另外的挑战。我觉得这个挑战可能比他比如说胜任这种球队的位置以及等等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更加的现实。应该说周琦就是最后他加盟这个凤凰队，其实他球队已经给他承诺了，就是球队会围绕他去打造，会尽可能的去给他这个时间这种机会以及确定他的这种地位和位置。这个呢就是球队都已经在赛前在之前已经给他承诺了，这个我一点也不担心。而且周琦现在的他的这种整个的能力，他的这种水平，他的经验，我觉得在澳洲打球仍然是会很不错。虽然说数据呢会有所下降，因为我记得我在之前跟墨尔本当地的一个这个资深的媒体人也是进行了一个沟通，他说呢在这个 NBL 打球的时候也包括之前的一些 CBA 的外援， 他也对比过，就是这些 CBA 外援，比如说在 CBA 打球的时候，比如说场均能够30分以上，或者甚至是更高，但是来到 NBL 打球的时候呢，数据呢会跳水，这种跳水的程度呢因人而异，但是呢，会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这个呢，跟整个的这个NBL 的他球队以及整个打球的这种氛围特点，以及对于球员、对于整个球队的要求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就是更多的是强调整体。那强调整体了之后呢，对于个人的这种依赖，以及这种个人的这种尤其在进攻方面的这种这种倚仗呢，会有一些这种减弱。所以周琦的数据可能并不如在 CBA 这么漂亮，但是呢，他站稳脚跟，或者说他打出比较好的这种表现呢，我觉得一点也不会意外。但是呢，就是他的新的赛季是否能够保持足够健康，是否能够打完一个完整的赛季啊，这个呢可能会有心中的一些疑问。嗯， 另外还有点时间，想让宋翔再给我们说说这个赛季这个所谓实力的一个分布的情况啊。之前好几个时段曾经我们都曾经讨论过这样的一个话题，但是相信随着现在各支球队的投入，随着联赛的这个逐渐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实力的分析还会有所改变。宋翔，你的这个对于这个赛季的实力的分析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我觉得没有太大改变，但是我觉得可能仍然会有一些不同。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其实我刚才提到了，确实现在有些球队他们签订了外援，并且呢这个外援呢已经在隔离，有的已经结束隔离。当这些外援能够出战比赛的时候，尤其在第一阶段出战比赛的时候会对于他们的球队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包括广州山西、首钢还有上海，我觉得这四支球队他们在新的赛季第一阶段的时候成绩一定不会差。而且像是广州，其实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整个的变化是非常的这种巨大的，而且是在郭日强指导下，确实他们对于广州的防守的提升有着直接的影响。那经过这个赛季的一个休赛期的苦练广州的这个他们的这种状态应该说会更加不错。而且呢，有过上个赛季的磨合，有过一个赛季郭日强指导的一个调教或者说郭日强指导更多的给这些时间的话，其实他们的球队的可塑性应该是很强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当广州队在第一阶段有外援的情况下，并且他们能够更好的去有一个备战的情况下，其实他们在新的赛季会有更强的一个上升的势头。那另外呢，就是上海队其实之前咱们也几次说过他们的在这个赛季的引入，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他们的目标我觉得并不仅仅是季后赛那么简单，当然只是季后赛只是他们目标的一个小的阶段，终极目标我觉得应该是前四甚至更高。当然说上海队他们也是引入了三个外援，那包括弗兰克林、弗雷戴特和冯莱。其中一个像是弗兰克林已经在上海进行隔离了，那应该说他应该会在第一阶段能够出战，那具体何时呢，可能要根据他的这种情况而定。但是弗兰克林应该可以会在这个第一阶段出战。那第一阶段出战之后对于整个上海队的影响是非常的直接的。你可以看到上海队有足够好的内线球员，有王哲林，有任俊威这样的这种不错的内线，包括董翰林等等，还包括宗赞，他们的内线足够的有足够多的轮转，有足够的实力，有足够的这种硬实力。那后卫线上虽然说之前有比如说引入比如说袁腾文这样的这种助攻型的后卫，但是当弗兰克林来到球队之后确实会对球队有很多的这种直接的提升。弗兰克林并不仅仅是一个得分手，他在这几个赛季的这种变化是非常的肉眼可见的。弗兰克林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外援，他的这种终结能力，他的造犯规的能力，在关键时刻打硬仗的能力，以及助攻队友的能力，包括篮板球的能力都是非常全面的。弗兰克林的篮板球其实在七八个，助攻次数也是在五六个这样的这种等级，得分呢又是30+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外援 他是一个非常能够给球队带来质的变化的一个这样一个等级的外援。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有这样的外援，又是能够在政策的四节四人次的情况下去打球的话，特别是面对对手，尤其是一些强队，广东队、辽宁队、浙江队这样的强队，当他们都是全华班的时候，哎，你看看上海队跟他们之间的交手，我觉得是会非常的激烈，并且胜负结果我觉得非常的难料。那广东队啊、辽宁队、浙江队这三支球队目前都没有外援。虽然我没看到之前杜锋指导也说如果一旦确定新赛季有外援的话，他们会和这个威姆斯马上去续约。那威姆斯如果现在来到广东队的话，其实他还得需要两个月时间的这个恢复隔离以及再找状态。那第一阶段是不是能够出战，我们也不知道，而且呢其实可能性非常低。那等到了第二阶段来比赛的话，其实广东队其实还是会恢复他的元气。但是呢你也要看到，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变数。所以呢，外援究竟选择什么样的外援，以及他们的状态，以及跟球队的匹配程度，其实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球队的一个格局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新的赛季会有很多的这种变数，并且还有很多的这种不同。那北京守望队其实我觉得是很稳定的一个状态，因为舒豪的存在，舒豪跟这支球队的磨合，他自己的优势，他跟这支球队在这个2019至2020赛季的那个整个赛季的磨合，使得整个的我觉得守望队他们会有很稳定的状态。虽然说他们第一阶段赛程很难，他们会两次面对广东，两次面对浙江，两次去打上海，但是我们会觉得这支球队，因为他们整个夏天的磨合很好，他们整个的外援选择的也是不错，所以这支球队会保持住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北京守望队在第一阶段虽然赛程艰难，但是呢我觉得表现并不会很大的起伏。 好的，我们今天在体坛夜话的下半段，非常高兴的邀请到了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分析了很多关于新赛季 CBA 的事儿，贡献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感谢宋翔参与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康乐。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体育广播其他的精彩内容。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我们跟随时间轴，将回顾1998年长野冬奥会。1998年第18届冬奥会来到了长野，这也是冬奥会第二次在亚洲举行。这届冬奥会一共有来自72个国家和地区的2176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派出了由60名运动员组成的庞大阵容，参加了滑雪、滑冰、冬季两项、冰球共四个大项的比赛，其中55名运动员上场参赛。在开幕式上，中国队的旗手是花样滑冰运动员赵宏博。在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比赛中，资格赛排名第一的徐楠楠决赛发挥出色，以186.97分获得银牌，这也是中国雪上项目赢得的第一枚冬奥会奖牌。本届冬奥会的一大焦点来自于冰球赛场。在新加入冬奥会的女子冰球比赛，美国队笑到最后，以六战全胜的成绩将金牌收入囊中。作为亚洲冠军，中国女冰同样也参加了这届冬奥会，他们在小组赛当中击败了瑞典和日本，最终获得第四，这个成绩也是中国女冰在奥运会上的历史最好成绩。速滑王国荷兰在速滑赛场上独领风骚，他们一共夺得了五金四银两铜。他们成绩出众的秘密和冰刀有关，荷兰人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发明了一种名叫克莱普的新式冰刀。以往的冰刀是鞋和刀相互固定，但是克莱普冰刀却将鞋跟和刀柄松开， 这样一来，运动员在滑行时，冰刀始终处在冰面上。